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在高空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下，预计今天午后本市的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降雨量为小雨量级，但是局地短时降雨会比较明显。午后开车的朋友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出行，请一定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不过今天大部分的地区的能见度都在4公里以上，驾驶视线比较好，对交通出行还是比较有利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东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2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午后气温升高，辐射加强，利于光化学反应的产生。综合来看，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到3级。洗车指数预计未来2-3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水。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还是比较适合擦洗车辆的。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天气情况，稍后请关注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在高速公路进京方向持续车多的路段有以下路段。在京新高速地道建亭桥，还有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马甸桥。在京城高速黄岗桥到来广营桥，以及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三元桥，京台高速的西红收费站到新发地，在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桥，以上路段都是进京方向持续车多。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我们的另外一位搭档大鹏呢，路遇交通事故啊，目前呢被堵在路上，应该是正在赶往直播间的道上，快到了啊。突然发现啊，最近这个交通确实不是很好。今天早晨我在来的路上呢，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拥堵，然后看了一下路况呢，很多地方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交通事故呢而导致全线的拥堵。是因为暑期即将结束快开学的原因，还是因为天儿呢不是那么热了，大家都出来了呢？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不管是开车骑车行走，都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而且呢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 好，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呢，我们照例为大家服务。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互帮互助，依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名称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昨天的有些问题呢也是得到了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另外呢也提示一下，那看到我们有很多新的朋友呢加入了我们的帮帮团，但是呢有些听众呢是发的语音，很抱歉啊，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是听不到语音的，所以呢请您尽量呢用文字表述清楚，而且呢尽量把这个文字呢表达的明白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写的一些错句病句啊我们实在是猜不太出来啊。好，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他主要的意思呢想是跟大家分享啊，说暑期呢已经结束了，大家是不是都出游的很愉快啊，今天呢很想跟大家了解一下，他呢也想出去旅游，但是呢就是不想随大溜，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曾经去过哪些地方啊？它不是那么出名，但是呢确实很棒，风景美啊，人文不错呀等等啊，就是您感觉很不错，但是这个地方呢又不是那么出名，另辟蹊径啊。那么大家呢有近期去过的或者是以前去过的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我想虽然是一个人的求助，但是呢没准儿您听了之后呢也会心动，当然心动不如行动。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是问了一个关于种葡萄的问题，他是说自己在家里呢种了一棵葡萄，但是现在发现呀葡萄的叶子呢有一些干枯发黄，说有懂行的朋友没有啊。另外呢想了解一下啊，就是用吃剩下的葡萄籽儿种出来的葡萄能够开花结果吗？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好了，刚才我已经跟大家通报了啊，说你遇到了一起交通事故啊，给堵在路上了。这两天确实路上非常的堵。 不是，今天这个事故挺令人痛心的，因为已经有两个生命在这个事故当中逝去了。东四环今天早晨，因为可能也是夜间有疲劳驾驶的因素，有这个大车速度可能也比较快的因素，然后今天早晨整个东部地区的这个交通是近乎瘫痪状态。消防我们的交通清理的这些部门刚刚也是把东四环这一溜现在清理干净，路况正在逐渐的恢复当中，但是呢我很不幸，那就是我睡醒的时候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 关键是现在吧，就是某一个地方呢它出现事故之后呢它会影射到很多地方， 对， 就连带着本来平时这个地方不堵，或者说这地方离那儿挺远的，但是呢没招啊，车太多了啊。刚才我也是提示过大家了，就是一定要小心驾驶。 我真离那儿不远，今天出事故这地儿就是我每天必走的地儿。 好吧，这事儿我们先放着啊，我们既然你赶回来了，我们就赶紧跟大家来服务啊。我们第一个事儿还真跟葡萄没关系 啊。第一个事儿是什么？ 第一个事儿呢估计你也能跟大家分享分享 啊， 就是说这位听众啊他想出去玩、 啊、 想去旅游，但是呢不想随大溜、 哦、 想问问大家就是去过哪些啊不出名但是也特别棒的地方。 这个呀、啊，真的是挺多的， 真的是挺多的啊！ 对对对， 待会儿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啊。 嗯、 下面一事儿呢，就是这个葡萄的事儿啊，不是葡萄皮儿的事儿，是葡萄的事儿啊。哪位懂行？咱们这种葡萄的听众应该挺多的啊，但是能不能结出果子来？今年这中秋佳节能不能吃上自个儿亲手种的葡萄结出的葡萄？那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如果您会种的话呢，麻烦您也给说说这个葡萄的事儿啊。下面这位听众呢，问到的是。这么个事儿 啊， 他说他新买了一个 PVC 材质的钥匙扣 啊， 但是呢有味道，说怎么能够消除这个钥匙扣上的味道，看来应该是挺喜欢这个钥匙扣， 就是说一个 要不然就气了是吧， 钥匙扣您还这么在意，还得要这么个 PVC 材质的，按说呢新的这些东西啊，它全都是多少有点就是咱们说新的塑胶产品这类的这个味道、 嗯、 您稍微的这个等一等，别着急，就是您这两天先别用，在家里头找一个通风的地方挂上啊，我就甭尝了，有个两三天，如果是合格的产品，两三天之后这味儿就没了，但如果说隔了两三天您看还有，那保不齐就是它说是这个材质，但实际上有可能不是这个材质。 对、嗯、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PVC 材质它是什么东东，其实呢、 嗯、 它就是很多东东在一起看上去挺像塑料的，但是呢如果是正品的 PVC 材质的制品呢，它都是由环保材料制成的。 那当然了，这个是咱们家里头那些管儿，现在都用装修 PVC 管儿，那是可以食品级的。 嗯，而且呢，它确实有那么一点那种，就是那种油的那种味道。如果是好的制品呢， 嗯、 没有问题的制品啊，随着。天长日久，随着日久天长，那个味儿呢，它会慢慢的消退。但如果说您买的啊，您很不幸的碰到了这个假冒伪劣， 嗯， 也不好说。 对， 那个味道确实是很刺鼻，您可以自己辨别一下啊。 是， 这个问题倒是不是很大。幸亏它是个钥匙扣，它要是家里面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东西哈， 嗯、 还真不好拆卸。 尤其装上下不来的那些。 嗯，尤其是装修的朋友，这不是到秋天又进入装修旺季了吗？就是您在有些地方的那个材质啊，那些料啊，那些件儿啊，真是不能省钱，真是不能省啊。下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呢，也是有味儿。他是说，刚买的香菇，问为什么闻着有点酒味儿。 您买是刚买，到您手里它可不一定是刚从那个咱们说种蘑菇那地儿摘 出来的是吧、 哎、对对对、 啊、 很多的食品啊，咱们包括家里头你说以前储存点这个水果，冬天现在咱是随吃随买了，以前经常都是冬天一来来一筐，记得吧，那个搁的那个就是一般是厨房不搁的这个平房这屋里头火太热，那经过这一个冬天，有时候我们再去吃的时候也会带点那个酒味儿，它里面含有的那些糖类物质在这种无氧呼吸的情况下会转化成酒类，有一点点淡淡的酒味儿。这个说明您这香菇它不是新鲜采摘的，然后储存的时间有可能也到一定程度了，但是这个倒不见得一定是坏了，您还是看看有没有霉变的那些情况，如果没有，那这些咱们洗干净了还是可以吃的。 嗯，说白了就是有点在自我发酵哈。 哎，对对对、 嗯、行吧，那您看看啊，如果说没有什么发霉的一些情况，应该问题不是太大啊。 对、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于两个手机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他想换手机了 啊， 说5G 手机什么时候上市？说现在那4G 手机我还买吗？这是一个好感时髦的朋友哈， 看得出来，嗯，你想尝试尝试啊。5G 手机现在呢，咱们中国呢这个政府部门啊，委托了这三大运营公司，移动、联通、电信，大家一起进行试运行，然后呢，这三家各自选了一些城市进行 5G 的组网，那么现在呢，这个最初的一些网已经搭建好了，但是呢 5G 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咱们一代一代的随着这个数越来越大，从 2G 3G 4G 5G 往上走啊，它的确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基站的要求是变得要越来越密，那么这个过程还需要有个几年的时间，我们初步现在估算2020年能够基本上达到一开始商用的这个标准，那么为了弥补一开始基站数量不足，所以最初的产品肯定还是 5G 能够向下去兼容 4G 的，也就是说真的能够让我们平时在日常使用中体会到 5G 的高速啊便捷，这个方式至少还有两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现在一般手机的寿命也就是两年左右，所以现在我觉得您还是可以再买一个 新的 4G 手机，用完这个手机的寿命 5G 正当时。 就是您要说您等得了啊，您说您现在这手机还能使 啊， 您说您等着，您说您现在这手机真的都不行了啊， 对， 马上就不行了，您也就别等了，因为咱着不起那急啊。 是， 再来看看这个听众的问题啊，他这个还挺专业的吧，他是说中国移动手机和包支付里 NFC 更新数据失败是怎么回事，而导致他目前这个交通卡呀、都没法使用了。 我知道您这个肯定是运营商定制机，但是呢您光说中国移动啊，这个手机荷包支付，这是它的一个软件的这个功能嘛， APP 的一个功能，但是您没有说这个手机到底是什么牌子的。这个情况如果说 NFC 数据写入失败，很大的可能是 NFC 芯片这块出了问题了。您这个手机是哪个品牌的，您找哪个品牌的这个维修保修看看过没过，严重的情况那可能需要把 NFC 芯片做一个更换，不严重的情况如果说只是写入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在人家那儿给您重新后台做一个写入，有可能还能够恢复。 好吧，这是我们刚刚看到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有些呢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麻烦您给我们回复一下。另外呢还有昨天有位听众问到的问题，就是那个品牌运动鞋说还挺新的，但是鞋子里面味道挺大的、洗了之后还有味儿。之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帮友们呢在我们的留言以及微信当中呢发来了很多方式方法啊，我们今天呢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又到了穿运动鞋的季节了嘛。 啊，是吗？什么季节适合穿运动鞋？ 其实一年四季都挺适合穿的。 对呀，我也觉得 是、但 是 现在这个天好啊，你会穿的比较多呀、 愿意说这出去活动活动，而且 而且这两年很流行穿运动鞋啊，就什么衣服都可以穿运动鞋， 百搭， 穿西装、 对对是 穿运动鞋、穿个裙子他也穿运动鞋啊， 是 很流行。这位听众说啊，你可以将那个小苏打和洗衣粉呢、搅拌在一起，放在一个容器当中、然后把那个鞋呢泡在那个溶液当中泡20分钟。他说之前他就是这么干的，然后用手呢简单搓洗一下，最后呢给冲干净就行了。还有听众呢说，您在洗鞋的时候呢可以放一点点白醋泡几分钟、然后再清洗，说最好洗的时候呢戴上点橡胶手套什么的啊。 但你没发现这俩是反着的，就搁小苏打这碱性的东西也行，搁点白醋酸性的也行。 白醋是个宝吗？用到哪里 是吧 都不少。反正咱们这儿好多东西都是可以用白醋来洗的嘛。 开始最早你说这第一个小苏打这个我还在想呢，因为咱一般形容这个小朋友脚臭啊，有时候跟小朋友开玩笑，呵，这脚酸臭酸臭的，那磕点碱性的东西能中和中和，你再加个醋那不更酸臭酸臭了吗？ 还有听众呢说可以撒一点盐，说可以吸汗除那个味道。当然有些听众也是说不能紧着一双鞋穿啊，另外呢就是脱下来之后呢还是得放在那个通风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说你在晾鞋的时候啊，就往里面塞一个纸团，那个纸团上面呢喷点那个花露水儿、说塞在里面，或者放一些竹炭什么的。还有听众说在洗鞋的时候呢可以点一点那个精油啊，就很贵了啊、或者呢是在鞋柜里面直接呢滴入一点点精油，还有精油味道的什么纸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用一点点，因为精油它那个味道很大，用一点点就够了。 现在超市里面其实还有那种专门的那个杀菌喷雾，就是衣服啊什么的，鞋什么的储藏什么的，如果说您这个鞋打算有一段时间尤其不穿的时候，搁进鞋柜里给它里里外外都拿那个杀菌这喷雾喷一喷，其实也能够让它避免在储存的过程当中有细菌滋生的情况。 反正家里面有那半大小子啊，或者是好穿这个球鞋运动鞋的朋友可以考虑专门去备一瓶，现在叫除臭剂应该是哈， 应该是杀菌除臭、 喷的那个、 多功能的， 专门是对这个地方的啊。还有听众说有些那个鞋垫是可以拆下来的， 是 你把那个鞋垫拆下来单洗，说用八四啊用什么给它多泡一泡味道就没有了。反正都是办法啊，希望这个能解决啊关于这个味道的问题啊。好，已经看到有我们的听众呢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旅游新去处的问题了啊，还有听众呢也是回复了关于葡萄啊还有香菇的问题，待会儿呢我们一并来说一说。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转让的这是书法家刘炳森隶书古鸾三碑字帖一本，在业内呢还有人家这书法家呀隶书运笔的图解啊，这个可以学习书法用，说这个是当年限量发行版，2002年的时候就印了10000册，后来呢也没有再重印。 另外呢，还有刘炳森隶书的《岳阳楼记》一本，这是2000年发行的，也是珍品。另外，在宋您1979年8月版欧体九成宫标准席字帖一本，1986年9月版赵体楷书肩架结构席字帖一版，群以上均为全新的藏品。感兴趣的书法爱好者可以跟我联系啊，他的电话呢是17610592242，17610592242。 好，我们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新的欧姆龙臂式血压计，或者呢也可以和帮友们呢交换一台带语音的欧姆龙的血压计。他说因为本人这个视力啊不太好，所以呢我有一个这样的，想跟您换一个那样式的，只要是带语音的就可以啊，谢谢了。电话是13426384420，13426384420。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足浴按摩盆，40块钱，东西在西直门附近，电话是13401117343，13401117343。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汽车用的迷你吸尘器，说给钱就拿走啊，听着那么大气。 是， 我就给您扔一毛钱钢镚，您干吗？你肯定不干啊。最好还是大概说一下这个自己的底线啊，差不离的就行。另外就是最好说一下自己在什么地方。电话是13683515156，13683515156。 这位朋友啊，转让全新的小家电啊，有电压力锅100块钱，电饭煲50块钱，东西呢是在右安门，需要您上门自取，电话是13581908276，13581908276。 这位姓张的朋友啊，他想送一些小的电器和电热器给大家，他家里可能也是要装修啊，说我就处理了，不要了，想送给需要的帮友们。电话是13661376542，他在麦子店附近，13661376542。 这位朋友啊，这是因为家里头装修，原来的这个这个已经说过了啊。这位朋友是转让一个成人的单人床，是钢架子能折叠的那种，50块钱，东西在朝阳区的东坝，电话呢是13520116775，13520116775。 八扬琴是什么琴呢？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八扬琴，扬琴我知道。 这位听众说有一架八扬琴，96贝斯，艾迪牌的，目前呢还有89成新呢，价位呢是在3500左右，那看来还不便宜呢，是吧？ 八扬琴，听着什么这什么什么多少贝斯，这个感觉像手风琴，是不是？是手风琴的别的名字呀？ 他写的反正是八扬琴啊。电话呢，我们说一下啊，是。哎，怎么找不到了呢？ 我看看啊，电话是13621367293，13621367293。 我查一下啊，这个八扬琴是什么样的呢？ 俄罗斯八扬琴，就是那种样的手风琴，就真的是手风琴的一种。他这么一说，这个东西名字呀，没概念。我一看那图片，我就想起来了啊，这种东西， 那就是还是手风琴，是吧？ 还是手风琴。 那它这个价格应该是还是比较不错的那种，但是具体的没有说是一什么情况啊，只是说96贝斯艾迪牌的啊。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卫生间专用大理石台面，奶粉色的，还有洗手盆一套，长是1.4米，宽是55，还有白色底柜。转让价格呢是600，您得自取啊。他在车公庄附近，电话是13051890911，13051890911。 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呢，这个他呢是想转让26自行车50块钱，还有一辆山地自行车是21速的，21速一般就是前轮仨，后轮7个。啊，120块钱，都是80成新，还有一个体重秤10块钱转，在工业大学南门，电话呢是15101500197，15101500197。 哎呀，我们这位听众好惬意啊，他说目前呢他正自驾在从长春到漠河的路上， 他想知道他怎么听咱网络可以。对对对 啊，对啊， 听 他说一路上风景不错啊，也可以推荐给那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这位网友叫桃园三结义， 呵， 他 他提供的一个地方，说你想去那个不出名但是很棒的地方，我推荐给你一个。到哪儿呢？说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潜水的潜，说有一个叫天柱山的地方，说你上网可以查一查。另外呢，你坐飞机啊，坐高铁啊，在安庆下车就有好多车呢能直达这地儿，叫潜山天柱山。坐高铁6小时到安庆，坐飞机2小时到安庆。说这地儿不错，我给您推荐一下。我都没听说过，看来是不错啊。 这什么逻辑？ 人家说了嘛，人家要去的就是那个不出名，你没怎么听说过，但是有人去过，确实感受不错的地方。 安庆呢，咱们都知道啊，这是黄梅戏的故乡啊。这儿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当然我这也得有将近10年没去过了。10年前我去安庆的时候啊，从合肥到安庆的高速公路刚刚修通，我开往安庆的这个路上，沿途真的就一段高速啊，大概全程得有1个半小时，连我自己同方向带对面过来方向，你猜我见到了几辆车？ 几辆？ 你猜？ 3辆。 真的，真猜准了，就是3辆。开到什么程度？开到最后我怀疑啊，就咱说稍微有点小迷信，我的天哪，是不是鬼打墙了？这是什么地方？ 当10年前很多地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最好大家分享的是你近期去的，因为时候太长的话，它可能会有所变化， 应该都会越变越好吧，但是有可能有的商业气息可能会过重。 对，说的就是啊，不想那个商业味儿和那个旅游味儿特别浓的那种啊。 是是， 这个听众想求助一下啊，他说我们家那个照明灯啊有2档，那个暗的一档呢没事儿，说亮的那档呢总是一闪一闪的，都没法用。说哪位听众朋友懂行啊，说我这怎么回事啊，还能不能修了呀，还能不能使了呀？照明灯有2档。 您看看您这个过没过保修期。这个呢它毛病倒也不是大毛病，咱们老的那种可调的照明灯往往都是接一个那种电阻去调，现在呢新式的这些就是都是节能灯这种性质的，就一摁能一下子亮度有的能调好几档。如果说有某一档它那一闪一闪的，就是支持这一档的所用的那个电压控制电路出现了问题。这种东西呢，说实话您换一个件儿啊，跟买这么一个灯的价钱其实差不太多，就是我不知道您这灯是什么价位的，如果真是那种什么飞利浦啊松下那种大品牌的，那肯定您就直接去找原厂售后，让人家去给您去换去就行。如果是咱们普通的一般的超市里啊买那种小灯什么的，不值得修， 干脆换新 的是吧。 对对对， 行吧，那您自己也考虑一下啊。他也留电话了，是13691154509，13691154509。希望我们节目没有结束之前，您这事儿就能够得到解决啊。 搞定是吧？ 这位听众特别逗啊，他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最近这个菜价好像有点涨啊？他说我怎么觉得有点贵了呢？说不知道各位您家门口附近这菜价怎么样啊？特别遗憾，我们就是经常给我们报菜价的那位听众吧， 出去玩去了是吗？ 他搬家了 哟， 他现在买 五路居远了是吧？ 他给我们发信说搬家了啊，首先恭喜您，乔迁之喜啊。他说有这一搬家呀，我就不能奔那儿去了，也不那么方便了，所以呢，也就没法给大家报那儿的菜价了。当然了，他住那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啊，回头选不选吧，说再给大家报啊。那么最近你有觉得这个菜价有点涨了吗？因为什么涨啊？ 季节原因，这个已经解释过了。不同的季节肯定产量是不一样的。 行过，第二时段咱们分享分享这话题啊。 2018年8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太多了它也不好，它容易烂，那产量会跟着下降，再加上季节性的原因，我们运输上也会有一些成本增加的情况，因为您想这水一旦断了，这些多方面因素导致我们的这个菜价有所波动。但是这个波动其实您真的放到一年的这个维度里面去看，全年我们都会有这种起起落落，市场化，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节目不是也经常说嘛，说今天哎这个涨了，然后明儿奔新发地说哎那又落 了， 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啊，就是这个时段过去了可能它又下来了，哎，再过一段可能天气又冷了， 对， 下点雪什么的，哎，它又上去了，这个很正常啊。 嗯 嗯，说到这个起起落落呢，这位听众呢给我分享了他们家的这个菜价啊， 嗯， 他是去大洋路农贸市场，他说感觉好像是比前一阵贵了那么一点啊。西红柿是3.5元一斤，生菜是5块，扁豆是7块，大葱5块，洋白菜是2.5元，茴香是6块，菜花是4块，韭菜是3块。有 PK 的吗？ 能不能找片？大洋路那块已经算挺便宜的了，那也是一个挺大的集贸市场。 嗯，对，而且就是说，我们像在集贸市场买，那种早市上买和在超市里买，超市跟超市还不太一样的，都会有很多这个价格区间的啊。 嗯， 行，大家如果愿意呢，可以看看您今儿早上去买菜的时候，您那菜大概都是一个什么行情啊？兴许再过一阵儿，它又不一样了呢。来，这位听众呢也是去买菜啊，还没有给我报菜价呢，但是给我们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什么消息？ 哎呀，太烦人了 啊！ 家里出现了蟑螂，就是我买菜的时候带回来的 啊， 我都崩溃了，给气得都崩溃了。然后呢，就买了一个牌子的蟑螂药，他说不管事儿，说现在呢求大家帮忙啊，哪个牌子的蟑螂药管用？这个吧，还真不是说我们不能跟您说品牌， 嗯， 就是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包括现在啊，就是大家分享的各家用的灭蟑螂的品牌的药啊、喷剂啊、什么污啊、纸啊、粘纸啊， 嗯， 也都是不一样的。 就有的人家对这个敏感管用，有的人家就这搁的它不好使，那， 嗯， 来回换它得是吧？ 反正都说自己使的那个好使，但是牌子都不一样。 对， 咱也不知道呢，是这药不一样啊，还是说是蟑螂它这个。喜好 不 一 样，蟑螂它也有抗药性，我跟你说， 它口味不一样， 是有的问题，嗯， 所以这个呢不太好说啊。嗯，建议您可以多买几种， 是是， 就分别的试一试， 嗯， 就试出您家蟑螂它怕什么，兴许这是一路子啊。但是相比较而言呢，就是我们听众分享的相对来说比较管事儿的， 嗯， 说是那个蟑螂屋， 蟑螂屋，对， 哎，对对对， 粘的那种， 对，所以您可以试试看看这个对不对您家蟑螂的口味。反正蟑螂弄回来，它确实挺崩溃的。 蟑螂的口味啊，讲究是南甜北咸，东拉西酸。 您这是上哪儿买菜了？怎么带回这东西来了？哎，嗯，别着急啊，别上火，这事儿就得慢慢来。既然摊上事儿了， 嗯， 咱也不怕事儿啊，勇敢的去面对它， 对， 消灭它，不怕啊。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跟我们分享的关于吸顶灯的问题啊。 嗯，他发了补充照片了是吧？ 他就是说我们家那灯挺贵的，400多呢，而且才用了2年的时间，就应该是还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灯啊。 嗯， 有听众呢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个预见。 嗯， 他说我们家那吸顶灯啊，也是刚才那位听众说的那种情况，他是在网上买的，说质保3年，所以呢卖家呢又给他寄来一个质控器， 哦， 说换上去就好了。 嗯， 说建议您这灯啊可以向原厂家咨询，说实在不行的话您把它拆下来，根据上面的参数买一个相同规格的质控器，你给它换上去。 这得是动手能力强的朋友。 对，就是那就自家里人看看有没有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就是首先你要找到问题所在， 先跟厂家联系一下。对对对，嗯， 啊，找到问题所在之后你就好去处理问题了。 对， 对吧？就怕特别盲目的，都不知道哪儿的问题。嗯，有的时候我们说电器这儿坏了，那儿不动了，最后一看没插电源，或者那个电线板坏了， 嗯， 这个你说你就怪不了人家厂家了，是吧？就先找着问题所在嘛。 这朋友不说刚用2年吗？那如果说您这要是也是个靠谱的牌子的话，人要能质保3年的话，让厂家再寄一个来，应该也还就是再寄一个那个控制器来，应该能解决。 嗯。还有一位听众呢想问问啊，从平谷到咱们建国门来能坐什么车呀？ 平谷先坐平谷往东直门开那个长途车，九幺几还是九几几我忘了。 哦，到了东直门就好办了。 对，到东直门以后， 地铁啊， 四十四 啊， 都行。对对对，嗯、 行吧，这事儿不难啊。好，我们再来分享分享大家发的关于刚才旅游的那个话题。 嗯， 也是说哪儿都有，还挺有意思的。有不少地儿还真是我都没怎么听说过的。石塘镇， 石塘镇啊， 啊，说那是一个小渔村。哦，我知道了，这是不是前一阵儿就是有一个综艺节目就是在那儿拍的呀？ 啊， 那个叫什么名来的我忘了。嗯，应该说的就是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呢最有特色的就是它的建筑，说都是灰灰的，依山傍海，挺好看的。 嗯，还有朋友推荐啊，湖北恩施那儿有一个平山恩施大峡谷，这个开发的不是特别的多，还保持着那种自然的原貌，他觉得景色不错。 哦，反正近两年好像去恩施的人也是 挺多的， 越来越多了。 对 对, 对， 我记得若干年前啊， 嗯， 我们台里有一个嘉宾，就是那个地方的， 哦， 说话就是当地的那个口音 啊。 但是当时好像那个地方还是小地方，没有什么人知道。但是最近吧，这个地方去人比较多。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我妈刚从那儿回来。 哦， 啊，我想她都去了。话里有话啊， 就应该还是不错的。 好吧，这位听众说，最近刚去过重庆的彭水，说那个地方就是我所认为的不太出名，但是很不错的、很棒的地方。 嗯，重庆彭水。 对，其实我觉得吧，您这个要求吧不是很高，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出现这个地方虽然不出名，但是您感觉很好，是需要一种心境和心态的。 对， 就您当时的情绪，我觉得包括陪同您所去的人给您带来的整个这个旅游氛围、都会影响到您这次旅行是不是很好很棒，或者不很好不很棒。 其实当我们设计旅行的时候啊，一定走之前咱们也多听多看了解一些，但是这种多听多看呢，您不能完全的依靠那几个特别有名的 APP， 我就不点名了哈，那几家您要照着那上来，都是严格的按着那攻略走，那实际上咱们就跟说小朋友吃馒头，您吃的都是别人嚼过的馍，那有时候会少了很多的意思。 嗯， 多看一些，多了解一些。我身边有一朋友前两天带着孩子一家三口他们去日本玩，咱们都知道日本奈良有一个标志性的这个景点，公园里那小路就在马路上，这个梅花鹿就在这儿来回来去穿行。那么去公园里看的人很多，但我这位朋友我就不知道他怎么琢磨的，说在奈良边上其实城市也不大，也就是15分钟左右，一个小土山，都是那种绿草如茵的那种山，那儿也有很多野生放养的鹿，但是在这儿呢就没有那些卖鹿粮卖鹿饼的，而且这儿的鹿呢可能就感觉更贴近自然。我一看拍那照片，好，整个一座山上就他们一家三口，没别人，小鹿跟着孩子在那满山跑玩。这样的地方，您说奈良它是一个大众化的景点，但是即便是在这样大众化的旅游城市，我们都可能找到这种不太为人所知但是景色非常美的地方，还是看您自己有没有这个心。 嗯，心境其实真的很重要啊。 对， 还有听众说起丽江啊， 啊， 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什么泸沽湖啊、玉龙雪山呀、什么古城啊。 嗯， 说其实啊，丽江还有一个地方真心不错 啊， 就是去的人不知道，所以还好。说就当地的人啊，说周末小游经常去那儿、 对， 说那个地方叫澄海、 哦、 就是姓澄的澄、大海的海，说澄海呢是滇西第二大淡水湖。 哦， 你看好多地儿都是不说不知道， 对对对， 一说 嗯 真不赖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旅游呢挺愿意去当地人特别爱去的地方， 对对、 那个就是很多我们所认为的不为人所知但是呢确实啊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方。 嗯， 行吧，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啊，这个话题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刚刚你说有几个 APP 不提名了是吧？ 这 其实提也没事儿，就是要批一块批，要表扬一块表扬。 其实不是批，那些 APP 有它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中知道很多交通啊，然后什么饮食啊方面的一些知识。就是咱们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可以说马蜂窝呀、穷游啊、然后猫头鹰啊等等这类的，然后孤独星球这些全都在内，都要看。但是千万您别死绕着人家这上这攻略走，那就没劲了。 分开了看哈。嗯，行，我们先说说葡萄的事儿，然后再说说香菇的事儿，然后说说这个菜价的事儿 啊。节目就结束了。 大家特别热心，把这个今儿刚买的菜的菜价都给我们报了报啊。 啊， 葡萄这个就是我吃一颗葡萄吐出一籽儿，我啪扔花盆里了，它长出一小芽来了。 它能开花结果吗？关了结那果能吃吗？ 这类东西其实都是，就是您说抽芽儿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这个籽儿它会退化，如果没有人家这种很好的这种直接从别的这个现成的那个葡萄藤秧子上直接去插一节那样种出来的啊，单纯的靠葡萄籽儿来长，长出来往往那个叶子也细，然后呢这个也不结实，开的花呢也稀稀落落，人家那一架子好比说这个之前先开了整整一藤萝的这个花，您这个好零星的三四颗，最后就这个也不结实，开的花呢也稀稀落落，人家那一架子好比说这个之前先开了整整一藤萝的这个花，您这个好零星的三四颗，最后就结了每嘟噜八个葡萄，结了四个嘟噜，可能就这种情况。 而且那个味道也不一定好吃啊。 哎、对对对， 嗯，就你刚才那个特别通俗的说那个说法呢，用我们听众的话讲，那叫扦插。 扦插，对啊， 对， 是啊、 说葡萄呢是以扦插繁殖为主的， 对， 也可以用压条或嫁接的方法繁殖。 嗯、 说自个儿吐那葡萄籽儿。它能长出苗来，那只能观景，只能赏玩啊、 嗯。 说它也许能长出葡萄，但是呢， 好吃不了， 肯定不好吃，而且就是不一定能长出好的葡萄来啊。 嗯， 好吧，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嗯、 这要经过辛勤的耕耘，才能够吃到丰收的果实。怎么像小朋友写作文了？PVC 材料的钥匙扣啊，大家都说不碍事儿。您甭多想啊，说只要不是那个坏材质的，一般过几天就没什么味儿了。 哦， 还有听说你可以放在那个通风的地方吹一吹，或者干脆拿电风扇， 嗯， 什么电吹风吹一吹，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就没有什么味儿了。说如果说啊、 嗯、 说你晒过之后或吹过之后还有味儿，还有那个油细出来，说明不是好材料，知道、 哦、 说这就可以不要了、啊。 有油出来不行哈。 对，就是被晒出油来了嘛，说那个质量就很差， 嗯、 不环保的成分多，就不适合用了啊。行，反正是个钥匙扣嘛，也不是什么大件啊。香菇有酒味儿，基本上跟你说的那个意思一样，就是说在存放的时候可能有捂着了， 哦、 没透气， 对， 就有那个酒味儿。说大家买这样的干货的时候呢，要记着让它通风透气。这样的话呢，就会保持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不太容易产生这个自我发酵的问题啊。 嗯、东北有地窖的那种，你知道吧？ 嗯， 家里头搁点什么苹果呀，包括什么甚至白薯什么那些东西，经过两三个月以后都会出酒味，就是它氧气不充足的情况下去进行这个储存，就会有这情况。 嗯，还有听众就出主意了，说那可能是放的时间有点长了，您把它洗洗， 嗯， 洗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异味，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 嗯，反正也是因为你经过这个。高温煮的嘛，但如果说有那个发霉变质的话， 对， 那就不能再食用了、啊 哎。我跟你说，要是已经自然带着酒味的香菇，干什么合适？你知道，做素食锦。 哦， 本身 里面要放酒， 本身就得搁料酒啊，或者甚至有的人喜欢拿那个白酒稍微低度一点的，稍微的调一调，要那个清香味儿。你这样的话合在一起是天生的，多棒！ 我不认同 啊！ 你放的那个酒和它自个儿产生那个酒，你一琢磨，哈，你一想这事儿， 对对对， 它不一样。 您家都是拿茅台做素食锦是吧？ 如果是的话，这个可以有，可惜真没有啊。报个菜价吧，我们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报啊、 哎。 咱们先奔哪儿？ 这位朋友，您这不厚道啊！您这为什么？ 嗯， 他报这菜价真的是我现在放眼看去最便宜的，但他说我们家门口的菜价， 他不说他们家门口 在哪，说您家在哪儿？ 那能说吗？说了都去了， 买菜买独份是吧？ 嗯、 啊，这位朋友，老张啊，这个白菜一块钱。豇豆一块六，菠菜，哎，我看我是不是串了门口菜价？对，一块钱的白菜，一块六的豇豆，两块五的菠菜，四块钱的黄瓜，三块钱的白萝卜，一块钱的油菜，三块钱的大葱。 不对，你没看标点符号吧？ 节奏乱了，他 是 投了多写了一个一元，这什么意思？我来说，我门口菜价一元， 白菜一元， 白菜一元， 六角，豇豆两块五，菠菜四块， 哦， 黄瓜三块，白萝卜一块，油菜三块，大葱三块五。总之感觉比其他地方低， 便宜是， 但是就是不告诉你我们家门口是哪好吧，这位报的是一家超市的啊， 哎，西红柿两块九毛九，就三块吧，黄瓜三块七、 嗯、 白菜一块四，长的那种豇豆是四块，茄子是三块五，土豆一块，感觉现在叶子菜好像是涨钱了、嗯、 人家都是点九九， 点九九， 你怎么都给说成带零头的 了，你试试点九九，他不找你那一分钱 啊，真的吗？ 不是，因为大家都拿微信支付，根本不用找。 啊、哦，那 也是点九九啊， 九九 块九毛九，三块六毛九，一块三毛九，三块九毛九，三块五九毛九，是吧？ 嗯。 好吧，我们先报到这儿啊。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自个儿家杀蟑螂的这个器件，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杀破什么？ 杀破狼 哦，他这个喷雾的名字就叫杀破狼啊，就蟑螂的那个狼啊。他说我们家使的是这个，觉得效果还不错。 还有一个朋友说的这个我看见了，他是说什么呢？蟑螂啊，这东西一旦要是在您家里出现了，您就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东西适应能力超强，没有哪种治蟑的方法能够说是恒久管用的。您就是勤备着点这些东西，别让它在家里面真的泛滥成灾。您想完全消灭不太可能。这位朋友这是已经搏斗了很多年死心了，看来。 对啊，就是打持久战嘛，是吧？好，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一些话题啊，线下的时候呢您还可以继续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求购的信息。 好，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按摩垫，颈椎、腰椎、背部全方位按摩，最好是品牌的，要是新的更好，价格呢希望在百元左右。他呢是住在海淀区，电话是13240056697 13240056697。这位朋友呢他说呢，我是在郑州啊收听节目，我们这儿没有这类节目，那我们跟郑州台同行商量商量也开一个。说我视力不太好，请各位帮忙问一下啊，有没有可以调节的注视器。但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注视器是什么东西，咱们一般不是调节视力就是用眼镜吗？ 对啊，就是帮助反正就跟眼睛有关的 恢复的这种东西啊。这类的产品我跟您说，肯定严格的说它都是医疗器械，最好您别直接的就是我们线下这样交易，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能够去调整。因为像您说低视力这种，有的可能是弱视啊，咱们现在还是有一些因应您的这个病因去进行对症治疗的方法的啊。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录音笔，电话呢是13810920588 13810920588。这位朋友想求购一辆九成新的电动自行车，他家呢是在丰台，联系电话是13522733463 13522733463。 这位听众呢住在海淀附近，他呢想求购一个背部的， 我说了 哦，说了 头一个说的对，还有这个壁挂空调，这个你那没有吧？我来，我说 他发了两遍。 对对对啊，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壁挂式空调机，两匹的，能用就行。电话是17800155889 17800155889。这个我给您一建议，您可真别能用就行啊。空调因为随着移机肯定呢它会有这个佛的这个泄漏的这个问题，如果说真的是比较旧的，制冷性能下降的，您回去以后可能空调很便宜，您300块钱买了，您回去找厂家上门给您加佛，那一次可能得300还是500块钱，加在一起那钱并不便宜，您还是要确保能买一台可以正常使用的好一些的这个就是制冷效果好一些的空调啊。 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说想转让一个健身器，他是给那个小孙女买的 啊， 说他都不要，连拆都没拆开，说价格呢咱们可以打电话商量 啊。 这个就是商量的话，您其实最好写一下原价，大家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价位了啊。电话是15811043798 15811043798。 这位朋友啊，他呢是想转让一台抽油烟机，很好用，80块钱，东西在双桥地铁，得您自取。抽油烟机自取，这得拉个车去啊。13121172793 13121172793。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家用的老式的缝纫机，上海的，上海出的啊，说也没用几回，打算150出手，他在东五环的平房桥附近，电话是13717816959 13717816959。 你爱打羽毛球哈、啊？这东西是它后头这句注解我没太明白啊。羽毛球拍转让，尤尼克斯的 YY 的，是那挺有名的那大牌吧，那算是、啊。他说叫弓箭石一支， 弓箭石是另外一个牌子， 另外一个牌子是吧？ 就是另外一个型号，弓箭石 型号啊。中国红的拍框，价格面议，